第八十集，我们不会死在这里。供应贤闭上了眼睛，心湖平静无波，仁义的怀抱让他觉得他处于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，也处于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。 还疼不疼？ 不疼。 怎么可能不疼？ 出了火，我什么也不怕。 你干嘛要救我？ 废话。 龚应贤将脸埋进仁义颈窝，双手也无意识地抱住了仁义的腰，贴得越近便越能获取安全感。他想着他怀里的人安然无恙，只是受这一点伤未免太值得了。 我让你听命令的，谁准你擅自行动？ 我听了，但这些事都不听。 我是消防战士，这种时候都是我耍帅，干嘛抢我风头啊？ 我是警察，我的职责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你也不例外。 那你救我只是因为我是人民啊。 仁义悄悄抬起了手，他不敢抱，怕显得太暧昧，只能落在了龚应贤的背上，用掌心轻轻摩挲着。龚应贤顿时像只猫一样舒展了一下身体。 不知你是我的朋友。 仁义也不知是该喜该忧，他多希望他们不只是朋友，他多希望这个拥抱不只是因为龚应贤受伤了，他多希望他可以亲吻龚应贤，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诉龚应贤自己的喜爱之情。他原本打算永远将这个秘密埋在心里，爱本来就不是必须得到与占有，爱可以只是付出，只要龚应贤过得好，他怎么样都好。可是这个时刻不一样了，他们有可能会死在这儿，他们有可能再也看不见外面的天光。如果这是他仅剩的时间，他是不是应该向龚应贤坦白呢？ 氧气越来越少了。 仁义也感觉到呼吸越来越困难，燃烧和逼仄的空间不仅仅消耗了氧气，还产生了一氧化碳。他们的防毒面具刚刚就被砸破了，此时两人都有些头晕恶心，这是一氧化碳中毒的前期征兆。他们还能撑多久？20分钟，半小时，一个小时，不可能再救了。如果短时间内不能得救，他们有好几种死法。 我不该让你进来。 是我自己要进来的，跟你无关。放心，我们不会死的。如果老天爷要是我，不会让我活到现在，你也一样。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恶人在逍遥法外，我们不会死在这里。 你说的对，我们不会死在这里。 可他心中的那个声音还在不住的呢喃，万一呢？万一呢？你要带着秘密与遗憾离开吗？仁义张了张嘴，迟疑地叫了一声：“ 应贤，问你个问题。”“ 嗯。” 你喜欢邱队长吗？ 喜欢。 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吗？ 不是，她是我姐姐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姐姐。 仁义的心情很复杂，竟完全没有意料之中的欣喜。像秋妍那样又聪明又漂亮又与宫应贤有深切羁绊的人，尚且不能让宫应贤动心，那别人，尤其是他，又有什么可以期待的？ 你问这个干嘛？难道你喜欢他？ 怎么会不是？ 追求妍姐的人太多了，我以为你真的不是。 真不是？ 那就好。你不准喜欢妍姐。 为什么？ 你不是不喜欢她吗？你问为什么干什么？ 好奇不行吗？ 不准就是不准。你问这些到底要干嘛？ 我们要保持清醒，只能聊天。那你从来就没喜欢过任何人吗？爱情那种喜欢？ 没有。我认为如果真的有那个人，我必须不排斥他的身体，又要和他有心灵的贯通。目前只有妍姐能做到，但我对他不是那样的情感。 那我呢？仁义差点冲口问出这一句。 而且爱情是没用的东西。 仁义张开嘴想说点什么，但又堵在喉间说不出口，同时大脑愈发晕眩起来，神志也开始有些模糊。宫应贤趴在仁义身上，意识昏昏欲睡。仁义突然警醒了几分，他晃了晃宫应贤： 不要睡觉，绝对不能睡觉，绝对不能睡觉，不要睡觉。咱们继续聊天。 宫应贤用力掐了自己一把。仁义拿起对讲，还没说话，就听着墙的那一面传来窸窣之声。他虚弱地叫道：“ 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 别对，你们坚持住，马上救你们出来。 我们氧气不够了，能不能伸一条水管进来？ 我们试试。” 由于大脑缺氧，两个人的眼皮都快睁不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一墙之隔的外面动静越来越大，他们不停地商量着什么。最后有一根细细的水管从石块的缝隙里怼进了一小截。 仁队，能看到吗？ 仁义用手电照了照。 看到了。 他伸长了胳膊去够，却根本够不着。 我来。 宫应贤身上已经乏力，但还是强撑着向前。他整个身体都是在蹭着仁义的身体往前挪。两人原本只是上身贴在一起，宫应贤这样一番挪动，整个人都叠在了仁义身上。仁义顿时僵住了，一动也不敢动。隔着衣料，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宫应贤。他知道现在不是时候，他用尽平生所有的定力，希望自己能冷静，可他根本干不过自己的本能。宫应贤终于揪住了那一小节水管的头。 抓住了，我们。 两人都感觉到了仁义的变化，空气 陷入了尴尬的沉默。这一刻，仁义真的希望自己已经死了，幸好这里漆黑一片，否则宫应贤一定会看到他仿佛熟透了的脸。 这个不是不是不他不是我不是、 你有毛病。 我不是故意的。 宫应贤手忙脚乱地想从仁义身上爬起来，可他刚起来一点，脑袋就撞到了头顶的石块，他痛哼一声又摔了下来。他一手支撑自己的身体，一手又抓着救命的水管不敢放，必然牵动了肩伤，导致他手忙脚乱，反而加剧了肢体的摩擦。仁义简直希望能把自己叠起来塞进墙缝里，可他根本无处可躲。宫应贤的心跳剧烈的仿佛都要蹦出来，他一面恼怒于仁义的不合时宜，一面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也产生了变化。这种感觉既陌生又熟悉，似乎不久之前跟仁义在车里换衣服时就有过类似的冲动，只是那时候还没成型就被他扼杀了。可是这回不行了。仁义也感觉到了顶在肚子上的越来越硬的物件，空气更安静了。宫应贤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不曾这么丢脸过，他恼羞成怒。 都怪你 啊，怪我啊，真想死。 你们抓到没有啊？ 孙定义在外面着急地喊道，两人如梦初醒。 抓住了。 宫应贤将水管往里拽，但只拽了几公分就卡住了，但那源源不断流入的清水已经给了他们莫大的希望。 仁义，赶紧来吸氧。 你先吸。 仁义拼命想把身体缩起来，却没地方可缩，两人清清楚楚地感受着对方难堪地想撞墙，却也只能维持现状。生死关头还是命要紧，宫应贤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 你把身体挪过来，不然够不到。 仁义根本不敢动。 快点啊。 仁义只好悄悄地往后蹭，他们就在那逼仄的空间里紧贴着对方的身体，一点一点地往水管的方向挪。不可避免的磨蹭令他们的反应愈发强烈，喘息声也愈发粗重。仁义看着近在眼前的宫应贤的唇，只想不顾一切地吻上去，可残存的一丝理智最终束缚住了他，而且他是真的没力气了。他们终于挪到了水管面前，水中少量的氧气是他们现在赖以生存的希望。他们将口鼻凑进了水里，大口大口地贪婪地呼吸着。由于水流不大，他们在吸食的空隙里几次碰到对方的嘴唇，两人心跳加速，异样的情愫在心间缭绕，他们之间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阻碍，看似无，实则有。便是这样的若有若无，若隐若现，才让人更加不敢去戳破，生怕一切都是自作多情梦一场。很快的，他们的大脑也无暇思考更多了。即便有着小小的水流略微延缓了窒息，可一氧化碳的毒性也侵蚀了他们的神经。仁义听到了激光切割机作业的声音，也听到了宫应贤的呼唤。 仁义，不要睡。 宫应贤自己亦是在强撑着，他拍打着仁义的脸颊，用水喷仁义的脸。 不要 药水，我们马上就得救了。别睡。 切割机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仁义甚至能看到头顶溅下来的火星。他拼了命地想睁开眼睛，眼皮却犹如千斤重。他努力地想看清供应弦，焦距却逐渐缺失。 仁义， 供应弦一咬牙，低头堵住了仁义的唇，将自己所剩无多的氧气灌进仁义的口中。仁义在神智抽离的边缘意识到，供应弦似乎是在给自己做人工呼吸，可他已经无法思考了。在最后的关头，那块封堵他们的墙终于被破开了一个大洞，一股清新的空气猛然灌了进来，带来了救命的氧气。